孝昭上官皇后，祖父杰，陇西上归人也。少时为羽林七门郎，从武帝上甘泉，天大风，车不得行，解盖受劫，劫奉盖，虽封常主车。雨下，盖折玉，赏齐其财力，遣未央旧令。上常体不安，即欲见马，马多寿，赏大怒，令以我不复见马也。欲下吏，皆顿首曰：“臣闻圣体不安，日夜忧惧，以诚不在马。”言未足，起数行下。上以为忠，由是亲近。为事中，少牵制太仆。武帝疾病，以霍光为大将军，太仆节为左将军，皆受遗诏辅少主。以前补斩樊哲莽通公，封节为安阳侯。初，节子安娶霍光女，结婚相亲。光美修墓出，节常带光入爵士。昭帝始立，年八岁，帝长子恶意阁长公主居晋中，公样帝。阁主私进子客河间丁外人，上与大将军闻之，不觉主欢，有召外人侍长主。长主纳周阳侍女，领配偶弟。时上官安有女，即霍光外孙，安因光欲纳之，光以为上幼，不听。安素与丁外人善，说外人曰：“闻长主纳女，安子容貌端正，常因长主时得入为后，以臣父子在朝而有交房之重，诚之在于足下。汉家故事常以列侯上主，足下何忧不封侯乎？”外人喜，言于长主，长主以为然。赵赵安女入为婕妤，安为冀都尉，遂于遂立为皇后，年甫六岁。安以后父封桑乐侯，食邑千五百户，迁车骑将军，日以交银，受赐殿中，出对宾客言：“与我叙饮，大乐。”见其服饰，使人归，欲自烧物。安醉则裸行内，与后母及父诸良人侍御皆乱。子病死，养儿骂天。朔守大将军光为丁外人求侯，集结与望官禄外人，光执政皆不听。有结妻父所幸冲国为太医见，拦入旧中，下狱荡死。冬月且尽，阁主为冲国入马20匹赎罪，乃得减死论。于是吉安父子深怨光，而重得阁主。知燕王旦弟兄不得利，亦愿望。吉安即记光过失与燕王，领尚书告之，又为丁外人求侯。燕王大喜，尚书称：“子路丧子，积而不除，恐子非之。”子路曰：“ 犹不幸寡兄弟，不忍除之，故曰：观过之人，今臣与陛下独有长公主为子，陛下幸使丁外人视之，外人宜蒙爵号。书奏，上以问光，光直不许，即告光罪过，上又疑之，欲亲光而书吉安。吉安尽会，遂结党羽谋杀光，又征燕王至而诛之，因废帝而立节。或曰：当如皇后何？安曰：逐迷之狗，当故兔也，且用皇后为尊，一旦人主亦有所疑，虽欲为家人亦不可得，此百世之一时也。事发觉，燕王阁主皆自杀，欲在霍光传，即安宗族寂灭，皇后以年少不预谋，以光外孙，故得不废。皇后母前死，葬茂陵郭东，追尊曰敬夫人，至元义二百家，长成奉守如法。皇后自使司奴婢守吉安冢。光裕皇后善宠有子，帝时体不安，左右及衣皆阿谀，言宜禁内，虽宫人使令，皆为穷库，多其待，后宫莫有进者。皇后历十岁而昭帝崩，后年十四五云，昌邑王贺征即位，尊皇后为皇太后，光与太后共废王贺，立孝宣帝，宣帝即位为太皇太后，凡历四十七年，年五十二，建昭二年崩，合葬平陵。